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本土病例80例，内蒙古56例，黑龙江10例，云南10例，上海2例，北京1例，陕西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本土10例，都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截至12月2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72例。截至12月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亿2436万3000剂次。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昨天零到十四点，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此外，石家庄市鹿泉区昨天报告新增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取得阶段性成果，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 1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19年以来各级法院审结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66852件，实现对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的全方位司法保护。 我国南方首个核能供暖项目浙江嘉兴市海盐核能供热示范工程昨天正式投运，海盐县主城区三个生活小区实现核能集中供暖。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30元和415元，这是今年以来油价最大降幅。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联合主办的南方财经国际论坛2021年年会昨天在广州召开。论坛以新战略、新开放、新启航，推动资本、科技、产业大循环为主题，吸引了全球知名经济研究机构、证券监管机构、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以及我国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代表共同参与。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53682例，达到2,6356,3622例，死亡病例增加7804例，达到523256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94,8587例，死亡78736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9262例，新增死亡病例1890例。美国总统拜登3号表示，美国将于12月6号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旅行限制措施，以应对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措施要求所有从境外入境美国的人在出发前一天进行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呈阴性方可出发。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赵初南，主播方亮、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霜，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4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8次调度会议召开。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各项准备工作就绪，12个竞赛场馆全都具备办赛条件。 本市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累计突破1000万人，最大年龄接种者106岁。 北京将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平台，明年全市初中学生配齐线上家教。 本市开展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百日整治，中心城共享单车投放将控制在50万辆。 地铁11号线西段年底通车，金安桥站将打造城市活力中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8次调度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测试赛办赛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当前国际测试赛正顺利进行，我们要牢牢把握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瞄准全面圆满完成测试任务目标，精益求精，做好赛事组织和疫情防控工作，为冬奥赛事运行做好全面准备。会议研究了冬奥医疗保障工作方案、车辆证件注册实施办法等事项。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防疫手册做好涉奥人员入境前的远端管控，入境后落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闭环管理、应急处置等防疫措施，做好每日调度运行工作，闭环管理要严格，对场馆工作人员全员培训，熟练掌握防疫要求，深化城市防疫和冬奥防疫一体推进机制，北京市、河北省、冬奥组委等要完善工作方案和工作机制。会议强调，要在总结赛事一天综合演练的基础上，继续安排好后续联合演练，各赛区场馆团队加强赛道和设施安全检查，加强人员安全培训，全面升温冬奥宣传推广，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热烈的冬奥氛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最新筹办进展。北京2022年冬奥会将于2月4号开幕，2月20号闭幕；冬残奥会将于3月4号开幕，3月13号闭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执行主任严成介绍说，在场馆和基础设施方面，12个竞赛场馆全都完工，通过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认证，全面具备办赛条件。 冰上项目场馆完成制冰，雪上项目场馆赛道准备工作进展顺利，3个赛区冬奥村装点一新，先后点亮楼灯，开展了一系列全流程、全要素场景化的运行压力测试，各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运行团队全部组建完成，人员到位就绪，时刻准备迎接战时的到来。 在大陆性季风气候带举办冬奥会，在冬奥会历史上，北京冬奥会还是第一次。北京和张家口每年的2到3月都是冬春季节转换季，存在着低温、大风、少雪、沙尘等极端天气。雪上项目场馆所在的延庆张家口山区地形比较复杂，小环境气候多变，实现精准气象预报的难度很大。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卫东介绍说，为了做好气象服务保障工作，4年前中国气象局就成立了冬奥气象中心。 冬奥气象中心的各位同仁，从气象设施硬件建设、 和预报服务两方面着手，建设了延庆海坨山、张家口、康保两部天气预报雷达设备和50多个赛道气象站。赛时一旦出现极端天气，我们将及时启动竞赛日程变更的管理程序，最大限度地降低极端天气给赛事带来的不利影响。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进入闭环的注册记者可以通过专用交通工具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间流动。 在闭环内的大区域里面，注册人员是可以通过专用的交通工具在驻地、场馆及场馆之间以及三个赛区之间自由流动。交通方式呢，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京张高铁跨赛区的交通服务，在冬奥交通服务期间将为注册人员提供免费的跨赛区交通服务。第二呢，是班车的服务，不仅赛区内提供班车服务，三个赛区之间还有24小时的班车服务。我们还提供了收费卡的出租车服务，由北京冬奥组委提供驾驶员，可以在交通目的地清单所允许的闭环内通行，到达交通目的地清单内的所有闭环内的场所。 赵卫东表示，正在高度关注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相关情况，持续观察和评估它可能对北京冬奥会产生的影响。 防疫手册中的相关防范措施都经过了严谨科学的评估，特别是经历了这次测试赛的检验，在保障安全、防范疫情发生扩散方面是行之有效的。目前我们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发布了第一版的防疫手册，在这个月要发布第二版的防疫手册。我们坚持把运动员等参赛各方和中国公众的安全健康放在首位，加强远端管控，执行严格的疫苗接种政策，实施严格的入境检验，入境后执行严格的闭环管理。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为做好市人代会审议相关报告的准备工作，12月2号到3号市15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第36次扩大会议，对本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主要内容、预算草案初步方案进行初步审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讲话。会议听取了市发改委关于本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202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听取了市财政局关于本市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市级预算草案初步方案的报告，听取了全市经济形势、税收、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支、经济和信息化、商务工作、金融业发展等情况汇报，对市住建委部门预算草案及老旧小区改造重点支出预算安排进行了专题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财经委的两个初步审查意见，委员、代表和顾问就加强经济形势分析研判、抓好稳增长和防风险、加大中小企业扶持力度、深化零基预算管理改革等提出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现场回应。李伟说，要提高计划制定、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要深化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督促和支持政府制定好政策，编制好、执行好计划预算，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北京市昨天举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12月2号中午12点到12月3号上午9点，北京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初步判定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有45人，已经全都落实管控措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新增的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12月2号外省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11月28号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乘坐航班抵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 目前采集人员鼻咽拭子标本4906件，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涂抹640件，除病例家中4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并核实病例的密切接触者45人，其中

十二月三号中午一点左右，记者来到位于十里河的家和家美停车场门口，看到停车场可以随意出入，但是家具城的几个门都已关闭，不再营业。记者询问现场一位经过此处的工作人员，他表示这里因为疫情关了门不营业，也进不去。记者探访的时候，现场没有再进行核酸检测等相关工作，现场也没有看到前来购物的顾客，秩序一切正常。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请十一月二十九号以来活动轨迹与确诊病例有交集重合的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区村工作单位居住酒店报告，或者拨打朝阳疾控部门热线电话87789709报告87789709。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好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并告知医生旅居史、接触史，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前往就诊过程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请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主动如实报告，配合管理。同时提醒广大市民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新闻广播消息，截止到昨天上午十点，本市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累计突破1000万人，全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5257万剂次，累计接种将近2212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302万人，8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16万人，最大年龄接种者106岁。疾控部门提醒，目前本市6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还不够高，老年人应当尽快就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完成全程接种后满6个月可以接种加强针。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根据计划，本市将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从明年起，除节假日和寒暑假以外，周一到周五每天18点到21点，全市所有初中学生都可以享受在线辅导服务。辅导学科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等9门。在线辅导将招募本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根据实施情况，适时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构学科教师、高校或社会各界专家。教师和学生实行10名统一认证。在线辅导包括1:1实时在线辅导、1:多实时在线辅导、问答中心、微课学习4种形式。学生按需选择适合的教师开展在线学习，每次被辅导之后，根据自己实际在线学习时长和学习的实际获得，在云平台上按要求支付在线教师积分，项目实施经费由市级资金保障，按每个积分10元计算辅导劳务费，由区教委为辅导教师进行发放。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从即日起到明年3月15号，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100日整治行动，涉奥区域是重点整治区域，整治内容包括企业违规投放、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营造良好的环境秩序。市交通部门已经要求美团、哈罗、青桔3家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将车辆动态信息全面、完整、准确地接入北京市共享自行车监管和服务平台，对企业投放车辆的数量、范围、运维调度等进行监管和调控。对违规投放车辆的企业，交通行政执法部门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针对骑行人乱停放等不文明行为，各运营企业将共同签署《北京区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对违规停放的用户实施联合限制措施。本次百日整治行动期间，适逢骑行淡季，中心城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总量将不超过50万辆。整治行动结束后，将逐步恢复旺季投放量。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将在年底通车。作为支持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设、服务冬奥会的重要工程，11号线西段的轨道微中心规划也已经基本完成。地铁11号线西段工程共有4站， 由北向南依次为模式口站、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其中金安桥站是11号线、6号线、S1 线以及规划荆门市郊铁路的四线换乘车站，也是第一批综合型轨道微中心，未来将着力打造成为功能复合、便捷安全的城市活力中心。新首钢站、北新安站两站位于首钢园，两个站点以及两站区间出入口四通八达，规划的24个出入口当中16个和周边建筑直接连通，乘客出站就可以进入地下步行街，并且和国际人才社区等周边用地便捷联系，形成深度融合的站城一体化空间。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在第八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庄严的宪法